大家， 哎， 我的 天，哎呀，哥几个都得收拾屋子。 哎，大家，大明要结婚吧？ 哎， 嘿，好事儿啊！用爸爸吗？ 不用，他们都在。你要进去就更下不去轿。 有事爷爷。 五妹，哎，你回来睡上铺，让三民睡下铺啊。 行， 上铺啊离窗户近，离灯也近，看书方便。来，打把手。四民，你要心疼你姐，你就睡上边，你姐胖。 我乐意睡上铺，可是哥，我脚着床都睡满了，你让咱妈怎么睡呀？ 这不有俩箱子吗？里边还有俩，往这一放呢，正好是一单人床。哎，要不是结婚，要不是非得跟云芳，你嘚吧嘛呢？有话说行吗？ 说就说，这箱子平吗？平吗？你想割死咱吗？ 你垫块砖头不就完了吗？ 哎，听了吗？听了吗？砖头子都上来了啊！就是想割死咱吗？ 你嚷着嘛呢？我还没往上放东西呢。我给妈买一个西蒙斯床垫子，这行吧？ 哎呀，不用啊，弄个草垫子就行了。 那怎么能行？妈就得睡西蒙斯。妈，为咱操劳一辈子，容易吗？西蒙斯又舒服又暖和。摆的怎么样？ 不错。 大明，你爱我吗？ 不爱你，我干嘛费这么大劲？ 他是黄潇洒，我女朋友。进来吧，进来吧。 大哥， 这人痛。 这怎么了？这是？ 没事儿，踩尿盆上了。 能把尿盆放屋里去了？ 你不漏雨吗？ 哥，我有事儿。 有嘛事儿你说。 哥，我的春天也来了。哎，哥，您怎么了？哎。怎么了这是？ 哎，哥，哎，快 起来！哎哎哎！我呀、啊，在家具店订了张双人床，钱都交了，麻烦您呀、啊，给摆摆。咱家人啊，就属你会摆。哎呀， 哥，哎，哥，明天啊，我就雇个三轮，把双人床拉回来。 啊、 嗯，你甭雇三轮，怪贵的，我给蹬回来。回来床你自己爱摆哪里。 别，运的事儿你甭管，你就敢摆。你让我们摆哪儿啊，我们就摆哪儿啊。 我让你摆猫方去，你去吗？ 喂，大明。 大明，大明。 够了。嗯。行。 大明，大明，哎，你说嘛呢？啊，二

五家医院都说了没病， 那就你的问题啊。 我没病，我没病，我身体好。 你得到医院去。 怪吗？啊， 妈， 哎， 母说回来看你来了。 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 大哥， 哎， 谢谢你了， 坐坐啊， 收我母说一百。 你这是干嘛呢？这是 卑躬屈膝。 我儿子会说成语了，天才。 大哥，他不是天才，他是天才的娃。你是天才啊。 那站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哦，坐吧，坐。哎，来这边。 大哥，谢谢你啊，儿米坏嗓子。 儿米坏了，你谢我干嘛？ 哎，没有你他坏不上吗？ 闭嘴，说说就不会说人话了。 我最笨。 你最笨我知道。 大哥，我还是要谢谢你了，没有你我吃不上生鲜药。他们吃了600多副了坏不上，我吃了60副坏上了。大哥，那李母说又给你磕头了。大哥，你们家三口子，6只手，1只手一个， 我不要， 这算上了，多养几口猪全有了。 不，我确实不要。 谢少了，我给你打个金元宝。 这不是痛的吧？ 痛的，大哥，咱俩可是生死之交，痛的，你救了我一条命啊！痛的，你救了我们全家呀、啊！我给你痛的，哎，你看是不是痛的？你看是不是？ 你别咬了，咬还咬都不好，你别咬。 你受伤嘛？ 我就来这一个，剩下你爱给谁给谁。 大哥，你好，好，好。大哥，你真的是好人，你不贪。 哎，这回啊，你算说到本质上了。你什么？白血病？ 是的，而且已经到了无法救治的程度了。 你是说我妹妹会死？